小孩子火把下游戏，手捧年糕骑竹马，贼喽贼喽的贼喽，贼喽贼喽的贼，贼喽贼喽的贼。丰收的欢乐白天装不下，老人和小孩才点燃了火。 来听歌，请欣赏阎维文演唱的《好一片艳阳天》，上海爱乐合唱团演唱的《沿着高山，沿着平原》。 艳阳天， 却换成锣鼓响在天地间。好一片绿草地，好一片艳阳天。好一片换成锣鼓响在天涯天地间。

啊都哈萨萨对那拉哇伊那努斯努萨比哈达地对那努阿拉维都呀眼阿门带一把扎绿维吾勒努伊勒达森天丹本林丹爱门兰都里愿门爹萨斯平满达阿加普斯纳的呀萨达里白马因那是个嘎拉翻比亚根那根穷来一无的忙努巴拉吉巴波苏迪巴邦哈南晒干的烟叶一捆捆抱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la vida son cuales me da el cheque la el besbusa besbusa besbusa besbusa besbusa pinche yadusa yadusa soy la besbusa我来爱老为地我买鸡我把爱家路上平静也堵塞也堵塞谁来不是不塞我来爱老为地我买鸡我把爱家路上不塞也堵塞舒服那舒服爱在不由不顺一路过发你红还要滚还要滚那样吗呀妈还要滚呐、啊，哎，给不得那里黑问呀妈呀妈，滚那不得带你呐，哎那来黑了的我的发型，哎来哎，best boosa best boosa best boosa best boosa best boosa， 冰激呀毒色呀毒色，谁来 best boosa？ 我来爱老外地，我买地，我把爱家撸色。冰激呀毒色呀毒色，谁来 best boosa？黑了的我的发型，爱了爱 ，best boosa， best boosa， best boosa， best boosa， best boosa， 冰激呀毒色呀毒色，谁来 best boosa？ 我来爱老外地，我买地，我把爱家撸色。冰激呀毒色呀毒色，谁来 best boosa？ 我来爱老外地，我买地，我把爱家撸色。Shakdalas, I love you, Kabul. Nabi Adina Hila, Ahar Duna Lawhalin, Nabatali, Pesi Walla Wulila. Alahitam Fishi Hit Bayi Klai, Besbusa, Besbusa, Besbusa, Besbusa, Besbusa, Binti Yadusa, Yadusa, Shayla, Besbusa.我来爱老为地，我买地，我把爱家撸色。冰激呀毒色呀毒色，谁来 best boosa？ 我来爱老为地，我买地，我把爱家撸色。best 呀毒色，我把爱家撸色。还有 best boosa， 我把爱家撸色。best boosa best boosa， 我把爱家撸色。best boosa best boosa， 我把爱家撸色。 一座座青山金项链，一个个白云绕山间。

升起，升起的时候，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

李双江演唱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宋祖英演唱的《辣妹子》。 这里。